情节下火哎，心已上哦，双脚踩在心凉凉哎，手拿棒槌哎，朝天大哦，双眼光情节下火哎，心已上哦，双脚踩在心凉凉哎，棒槌打在人才溜溜的好哟，二来溜溜的看上回荡溜溜的家哟，月亮弯弯回荡溜溜的家哟，世间溜溜的女子眼窝溜溜的爱哟，世间男子人意溜溜的情哟，月亮弯弯人意溜溜的情哟，月亮弯弯溜溜的情哟。 个山来呀，一道道水翻过一道道山来，一道道水就到山北。 人人都说 扬去好像是斑斑 千年呐、啊。 七岁撒来佛桥上等三年，那多久是 挑担茶叶，出山啊村，乡亲们送我十里坡哟，都说我是幸福啊人，桑无边担，情有情哎，茶叶飘香，歌不停落，留恋我山里可哟，我想江边上哎，种茶人哦哎，桑无边担，情有情哎，一路春风出洞庭哦，留恋。天星 绿油油的果树， 满山岗，望不尽的麦浪山脊，迎光看好咱们的胜利国，幸福的生活千年万年长。 小山，山上虽然没有似美丽的风景，已够我留恋。明镜似的西海，海中虽然没有龙，碧绿的海水已够我喜欢。 河嘞河你那阿拉河你那河嘞给

天的华夏神韵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